大家好，我是米格保路，2008年临时的教友，临时了5年的教友。现在我的 podcast episode 第一集是有关于天主存在性论证，也就是用哲学理性的方式来推理天主存在的可能。我们知道哲学跟逻辑可以用来推论很多事情、很多事实，真理可以透过理性、人类的理性来得到一个证明。现在我来讲的是所谓的演绎逻辑 （deductive reasoning），就是演绎逻辑，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逻辑的推理方式。这个逻辑的推理一开始它有3段。第一段是所有人类都需要上帝的存在。在人类历史当中，所有人类都需要有神明的存在，没有一个例外。第二，人类所需要的东西，所渴望的东西，绝大多数都存在。第三，因此上帝的存在性是很有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推理呢，可以发现，人类希望绝对不可能是虚空的。人类无神论者说，人类只是一个生物化学组合的一个的物生物。无神论者说，人跟动物没有两样，都是生物化学的所组成的一个个体。我们身上都是一些原子分子，在循环着我们身上的所有的血液、所有的细胞。但是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全身都是生物化学所组成的个体，一个由原子分子所组成的个体，它为什么会希望，会有希望，会有渴望？例如，每个人都渴望公平。这世界上有谁说我不需要公平的？这世界上，大家都希望着被尊重，希望被爱。这三样东西都是每个人都需要的，人一出生都需要这三样东西。就算是坏人，有时候也希望有公平性。例如，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在末期，他跟苏联作战的时候，苏联的军队是德军的军队的10倍以上，而希特勒这时候就说非常不公平，这种战争是个不公平的战争，可见得连希特勒他都需要公平。当一个人被他的女朋友抛弃了，他会说这是不公平。当一个人被所爱的人所抛弃，被背叛，这时候大家都会发出一个声音，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我要这么悲惨？动物是不可能会问这种问题的，只有人类会问为什么这些不公平？为什么我会被人家抛弃、背叛？动物它不会问这种问题。所以，人类有希望，有公平，有希望，有个公平的希望，有尊重，被尊重的希望，有被爱的希望。每个人都需要被爱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另外，人也希望有道德跟伦理的伸张。每个人在看到的新闻事件，都觉得这世界、这社会这么乱，没有道德，没有伦理。 好人没好报，恶人没恶报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你这个生物个体，你只是一个原子分子所组成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会要求道德伦理的伸张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有看过动物说这世界怎么那么不道德？你有听过动物说为什么我这么这世界这么不公平？只有人类会有这种想法，人类会反省，人类也会去思考这个所谓的终极的问题。另外，人类也希望有永远的幸福。也就是说的幸福它不是短暂的幸福，希望是永久的幸福。人类对很多渴望是不能满足的，所以从这可以看得出来，人有希望，他的对象他一定有一个应用，一个对象，如果这个对象不存在，他也不可能会有这种渴望。例如一个旅行的人在沙漠当中口渴了，他的生理上的理论，生理上的这个反应要让他赶快得到水来喝，所以他生理上需要水，而这个生理上需要水本身也就证明了水的存在。如果说世界上没有水，你就不会想要口渴，因为没有水的存在，你干嘛还会口渴？而人类在沙漠上感觉口渴是生理上反应，这种反应不需要你去控制，本来与生俱来就会有这种反应，而这也代表了人需要水，而水一定存在。同样道理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道德伦理的伸张。同样的道德伦理，它一定有一个基准，这个基准是由天主来掌管，由天主来决定。公平性也是一样，公平不公平不是你说就算，我说就算，是宇宙主宰来做决定。所以公平、尊重、爱、道德伦理，这些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水平，而这个需要它一定有一个应用对象，它这对象一定存在，否则不可能会有这种。另外，有的人说我们看不到天主，就不会有，就代表天主不存在，其实这是不理性的。很多东西我们看不到，并不代表它就不存在。例如说你在沙漠说你口渴，你是想喝水，你看到沙漠里面全部都是沙子，全部都是干燥的地，你眼前你的地平线所看到的没有水，但是来到水就不存在嘛，水存在在别的地方，不是在这里。同样道理，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，有很多道德伦理上的混乱，并不代表着这世界上本来就可以不要道德，本来就不要伦理。所以看不到，这并不代表不存在。我们看不到天主，看不到这世界上有什么秩序，看不到这世界上好人有什么好报，恶人有什么恶报，并不代表就可以随随便便。并不代表说你看不到这现在的现象就可以不要伦理、不要道德、不要公平，这不存在这里，并不代表它不存在，它存在在别的地方，在不同的一个空间里面。所以说，看不到并不代表就不存在。我们看不到永远的幸福，并不代表永远的幸福就不可能追寻得到。我们看不到道德伦理在这社会上有没有什么 被伸张的时候，但是并不代表道德伦理是没有用的。所以以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演绎逻辑 deductive reasoning 它的好处，可以推理出，从理性来推理出天主存在的一个方法。一，所有人类他都需要上帝存在。当你生病了，你需要上帝存在；当你在山上迷路了，你需要上帝存在；当你有困难的，你需要有上帝存在。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例外。当你在作战战场中，你需要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来保护你，你希望有一个，你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奇迹发生在你身上。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想法，代表这个应用对象它一定存在，要不然你不会有这种来源。所以二，人类所需要的东西绝大部分都存在，也就是我刚刚说的，人口渴代表水一定存在，人需要被爱，爱一定存在，人需要被尊重，人需要公平，人需要道德伦理的伸张，这些都存在。就算现在目前看不到，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在整个宇宙整个空间里面，它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，但是不能说看不到就是不存在。人类需要永远的幸福，每个人都需要有永远的幸福，所以这永远的幸福它是可以被追寻的，它不是虚无的。所以从这演绎逻辑当中可以推论出人类需要什么东西，渴望什么，它的存在性都是非常高。而往往无神论者他们只凭着感官感受不到神，就一口咬定没有天主，这是不理性的想法。科学它本身它也是透过感官，没有感官的话，科学等于是一无用处。科学的实验都是需要感官的，可是你如果想想看，人类的感官可以依靠吗？你可以信任你的感官吗？如果我今天问一个问题，我可以让你不信任你的感官，那你的实验全部都是白费。你的物理实验、化学实验、生物实验，全部都需要透过感官，而这些感官，你的信任就是个大问题。你需要被预先的假设你的感官是正确的，如果你预设的感官不正确，你所有的科学统统都是白费。而理性推理它本身不需要透过感官，所以它的正确性是可以非常高。所以演绎逻辑就用在这方面来推理天主存在。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集的 Podcast Episode 天主存在性的论证第一集，谢谢大家收听。以后我希望各位如果需要要代祷的事项，可以在 email 里面提出来，还有任何信仰上的疑难、信仰上的困难都可以写信告诉我，我可以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解惑。谢谢大家收听，这里是米格宝路 Podcast Episode 第一集，谢谢大家收听，再见。